黄金周的问题不如交给时间去解决。什么事情都是做做就习惯了，比如手机还叫大哥大的时候，自然是拿在手上宝似的，每每使用起来都有几分像行为艺术。现在已经用习惯了，动作幅度越小，声音越轻才越文明。平常事自然平常心，放假也是一样。昨天媒体报道，因为有调查显示 64.46% 的人支持改革黄金周休假方式，因为黄金周大家统一休假，旅游是最好的休假方式，确实人山人海，到处都太挤了，于是取消一个黄金周的说法甚嚣尘上，这可太吓人了。如果取消了五一长假，十一就一枝独秀了，到那时恐怕就不能叫黄金周，而直接晋级钻石周了。取消黄金周的有力证据之一就是国际惯例，这真说不过去。各国的休假制度虽然不同，但也不能说国外就没有黄金周，只是因为很多国家假期都名目繁多，所以假期的含金量没那么高，自然不叫黄金周。我们的长假之所以这么黄金，就是因为太少了。支持改革黄金周休假方式是民意，而取消黄金周恐怕是对民意的误读。民意提出的问题，解决方式却不能以投票方式产生。黄金周休假的方式不能令民众满意，主要还是旅游的质量不能让大家满意，很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。一是休假方式太少，大家都去旅游了，人多，所以质量不高。二是财力能支持的可旅游的地方太少，大家刚过上能出去旅游的日子，长城、苏州园林肯定还是首选，否则分散到世界各地也未必人满为患。旅游质量不高，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还是会幸福的撒娇，毕竟能出去旅游了。带薪休假取代黄金周太不现实，除了企业自觉执行有难度，对老百姓来说也太奢侈。可休可不休的假，很多人为了钱就不休了，劳动者的休息权得不到保障。要知道强制休假确实一鼓作气，让生活呈现出非常幸福的状态，悠长的人生被长假分隔，多了许多念想，而贸然取消一个长假，生活的幸福度难免会迅速降低。黄金周的问题交给时间去解决可能更有效，假期多放放就习惯了，旅游多走走就习惯了，当幸福成为习惯，假期多了，休闲的方式也多了，就算旅游人多的地方大家都去过了，自然就分散了，到那时分时度假实现不了，分地度假总可以实现，休假的质量自然提高了。